注微信公众号 V 来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光波棒儿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首经贸附中教师杨建宗。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作品《环保的春天》。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京城的街巷出现了像陋习宣战的红色标语。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整治行动引发了京城民众的一片热议。创建首都环境优美的新街区，我们探索着垃圾分类这一时代的话题，向不文明的行为宣战，有我有你，有我们大家的共同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痛改昔日的生活陋习，树立北京首都的形象。我们在这里那里破解垃圾围城的历史难题。昨日的一些街巷乱象丛生，人车拥挤，昨日的社区绿地垃圾乱放，随意丢弃，私搭乱建严重破坏了环境的整体布局，开墙打洞，楼房安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漫天的广告干扰人们生活的情趣，噪音扰民，社区百姓无法正常的休息。环保的雷声发出震天的呐喊，让杂乱无章的旧貌成为过去。寻觅垃圾分类的途径，让污浊的环境不再成为人们常唠叨的话题。整改的战鼓已擂响，整改的项目离不开垃圾处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场全民参与的环保行动在京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狂风骤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现在中午的时间，我们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也先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专业气象员刘继军老师，来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目前所关注到的全球各地的天气情况。 刘老师您好。 那主持人你好。 嗯，那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您今天中午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全球各地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嗯，好的，咱们先说说美洲吧。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的东部来说呢，气温是先降后升，因为明天冷空气啊将会使美国东部到德克萨斯州啊南部出现降温，降温的幅度普遍有4到8度。不过呢，随着暖湿气流的逐渐增强，美国东部气温呢又会步入回升的通道。从后天开始啊，这个东部部分地区又将迎来4到8度的升温，东南部和南部平原一带呢，最高气温能够达到15到20度。不过呢，对于美国西北部和中部平原偏北地区来说呢，气温又和这个东部来讲是相反的，气温是先升后降。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抵达之后啊，落基山区啊北部一带最高日降温幅度就会达到10度，那么最高气温呢，跌到-15度左右。而在美国西北部和中部平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也会有2到6度的下滑。那么明后天呢，美国西北部到平原北部雨雪天气也会持续，9日呢降雪还会向东蔓延到5大湖周边。这是美洲的天气。那么作为欧洲来讲呢，目前呢除了巴尔干半岛一带气温啊与常年同期相比啊有所偏高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比常年同期偏低，尤其是法国南部和西班牙部分地区呢偏低幅度达到8度以上。未来几天呢，欧洲中南部大部分气温都在10度以下。那么法国西班牙呢这一带的气温虽然有小幅的回升，但是呢持续的将那个持续偏低。马德里呢最高气温不足10度，巴黎则只有0度出头。而在北欧情况就不一样了，北欧或者是俄罗斯的西部和东部一带呢，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仍在0度以下。不过呢，明后天北欧和俄罗斯西部将会迎来升温。雨雪方面呢是这样的，明天啊，中欧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一带将普遍被雨雪所笼罩。后天呢，欧洲东部雨雪向北收缩，而英国、法国西部啊，西班牙西北部还有葡萄牙一带雨雪呢又会发展增多。那么总体来看呢，在亚洲，这个平昌冬奥会啊即将这个在寒冷中开场，因为什么呢？这段时间这个平昌那个地方气温都比较低，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未来几天呢。好在没有雨雪的打扰，气温呢略有回升。那么在日本呢，气温也是这样的，先升后降，周末呢雨雪有所发展，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 好的， 嗯， 这个就是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降水主要出现在西南部地区，中东部地区呢，这个受冷空气影响还会达到4到6级的偏北风，这样的话呢，气温仍然偏低，所以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 谢谢刘老师，太贴心了。最后还不忘提示一下，我们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北京的朋友们，也期待在下一个时段和您连线。刘老师，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7: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的旅行规划师。随着这个年儿哈越来越近，明天吧就是小年儿了吧，周四，大家开始这个各种在春节之前进行着紧张忙碌有序的准备工作。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呢，在直播间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旅行时间，袁一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跟各位聊某一个目的地。因为最近其实在连线的时候，我们跟气象台在连线的时候，专业的气象的这个老师也会跟我们经常讲到全世界全球各地，尤其在北半球这个雨水的天气。因为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会格外的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那在这个春节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对暖和一点的南半球去做一下候鸟，但是呢也会有人愿意在北半球冬天的时候去到更冷的地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我们的达人呢，就是刚刚从冰碴子里回来的。我们有请一下超级小包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啊，我们老朋友了哈。为什么说冰碴子里回来呢？因为我对你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在芬兰拍那个小视频。 嗯，那个刷爆了朋友圈了，那个 就是那个状态很奇怪，感觉你像是就是冰沙饮料杯里面的一个 对 东西， 对那感觉就像在一个巨大的那种 冰沙搅拌机里 面。对，没错。 它那是一条河还是一个海还是什么？ 波罗的海。 那是海。 那就是冬天的波罗的海。 不是，那一般就是水面上如果到了极冷的时候就是结冰啊，结一层厚厚的冰。 对。 那为什么你那个视频上面是冰碴的，就是跟就那冰沙的状态？ 对，那个这个现象相对来讲也比较奇葩。 不是你下水之前先搅和的是吧？ 那不是，我要能搅和成那样，我就成哪吒了。 闹海。 对，他是本来我也确实下去闹了一下，他本来是。应该是结厚厚的一层冰嘛、然后呢一般那个破冰船从那个上面过去以后就会变成就很多这种冰的碎块。 哦， 我去的时候呢应该是那一天的天气比较温暖、所以那个冰会渐渐的有点化开。然后因为它是不是咱们所说的那种纯冰， 所以它是冰水混合体， 它是盐水，所以说、 哦、海水它盐， 所以它有它含盐度很低，好像只有6%，就是比一般的海水含盐度低。一般来讲，咱们说海是不会冻冰的， 对啊， 因为它空气极冷，然后它的这个海水的含盐度低，才会冻成冰 啊。 所以那两天应该是温度稍微有点高，所以它那个水就有点化了、然后呢就化成那种就冰沙状态的。 对， 就从外边因为从视频上看不太出来，感觉就像那种可乐冰沙，但是真正光着身子跳进去的时候那种 扎吗？ 巨疼，就是拉的我后来身上好多那种道。 哦，所以疼其实还不仅仅是寒冷给你带来的肌肤的感受。 寒冷主要是脚疼，因为跑到那块，因为外边全是雪，厚厚的雪、最厚的地方就到腰，就是说如果积雪没有清的话是到腰的，我后来踩到那个积雪里面直接就直接覆盖到腰部了。所以说特别厚的积雪，然后呢冻得脚疼。所以真正跳下去的时候，跳之前我脚是非常疼的，其他地方还好，因为没有什么沾到雪或者冰。真正跳下去以后主要就是那冰特别拉得慌。 这个拥有波罗的海的目的地到底是哪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 这个是芬兰的赫尔辛基。 这个景观太神奇了，就是这个冰沙混合体的这种感觉在海里面很少见。 对， 那也要问一下，因为现在超级小包子非常健全完好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 他非常的健康。你之前有过类似这种冬泳的经历吗？ 还真没有， 就是第一次。 对，算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挑战。 不是，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说会不会给自己身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 据当地人讲这样对身体其实挺好的。 其实我们就是在每周二的就是环球趣闻录里面，有时候讲过有一些爱运动的外国人、他们会采用在大量运动以后用凉水或者是冰水让自己的肌肉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当然这是每一个人的就是生活习惯哈。 对， 但是你这种没有过挑战这样的这个经历，直接就下到这样的环境下去，我也是很佩服。 正常人来说应该这么跳下去应该挺极限的。然后我其实第一天呢挑战了一下，就是直接用咱们正常理解的就直接跳下去。后来 就你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直接跳进去、 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然后就跳进去了。所以后来人家芬兰人说，其实这是就是我所经历的这种挑战是他们芬兰语的一部分。 哦，对，芬兰浴就是冰水出来直接进那个。 对，所以说其实从桑拿出来，然后去冰水，然后再从冰水出来直接去桑拿， 就来来回回冰火两重天， 就这样绝对是冰火两重天。因为那桑拿大概能到70到75度，就那种超级热的蒸汽，然后你蒸完了以后。其实就有那么一个瞬间，你都想把自己埋到冰雪里面去，因为就特别热嘛。 对。 但是其实你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就80%的人等从那个门里走出去的时候就后悔了，因为外边确实是 太冷了， 对，零下很多度，就非常非常冷了，而且那天飘着暴雪。 哦，所以那天的室温，屋外的温度是多少？ 应该是零下几度吧，我没具体测，但是外边肯定是积雪皑皑，并且没有融化，所以肯定是零下。而且那天白天一直在下暴雪，所以那个我去的时候呢，雪后来泡我跳了三次，我一共跳了三次。 不是，意思是跳完一次待了没一会儿出来了， 又跳了一次， 然后你还觉得不过瘾，我还要再 去。然后又跳了一次，然后出来以后再跳一次，就一共跳三次。就是我头一天跳的那个叫它是一个公共的泳池，但是那个拍出来的视频效果不好。然后第二次我又拍了一个， 为了追求让大家感受更好， 全是冰，因为这个看起来你看起来就知道我跳的很冷。 对， 第一天那它是一个泳池。就是完全露天的冰的泳池，旁边全是冰碴， 结果没掉进去， 全是冰溜子，我跳下去了，它那个水应该大概就是正好在-1到2度的时候，然后就是旁边都是那种滴下来的冰溜，但是呢看不出来，因为你看着就是一个水池子， 对对对， 就冬天咱们游泳可能水温也20多度， 没有效果， 对，没有蒸汽，也没有效果，所以后来，但是我第一天呢是完全没有准备就直接进去了，后来人跟我说，你应该先蒸一下桑拿， 让自己的温度先迅速提高起来， 对，然后反正第一天就是我就直接跳下去了，就感觉就是当时整个人都冻的都上来都木了，就后背发紧。然后呢，而且我在里边，因为为了拍小视频，我在里边待了可能得有将近1分钟的时间。 天哪，这一分钟简直是史上最长的一分钟。 那算是我人生当中一个极限挑战嘛。然后第二次我就学精了，就去他们那个芬兰浴的那个桑拿房先蒸一下。蒸热了以后，但是一出去其实也很冷，因为你再温度，你体温再高，其实你真正过去的话，等你跑到那块儿，你身体已经凉了。 对，因为你想桑拿房里面的温度大概有60-70度、有可能你室外的温度是零下多少度， 对，就是这种极端的这种， 怎么也得-10度左右吧，我觉得 不，水温不会低于0度，但是就是除非在极特别的，因为它含盐度高嘛，所以它会-1到2度、因为水的冰点是0度嘛，所以但是在水面上就是-7度、-8度， 对， 就肯定是就是很正常的， 甚至温差很大呀， 所以极大的温差，然后就还没跑到那儿，脚就开始就冻得生疼，就血管就神经刺痛的那种，然后等你下水的时候，就一下水就那种感觉就哇，整个那个身体就箍住了，然后呢就是第一次觉得我就下去了一下就上来了，就是那种跟在冰里边站了一下一样，然后第二次就觉得应该挑战一个时间长一点的，我就下去了，但是录小视频呢它有一个梯子，就是跳海是一个很不明智的，说是跳，实际上也是从一个那种梯子扶梯下去的哈。但是呢，我扶到最后一凳的时候，我为了录小视频，我说看我掉到冰里了，然后结果一下没抓住， 真掉进去了， 我就真下去了，就哗一下，那海啊，它真的是海，它是有浪的，在视频里看不出来，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像一个就像你说的滚动的巨大的冰沙机，它底下还搅拌着，所以那个是咕一个浪，咕一个浪，所以我就被那个浪给带出去了， 天哪， 然后我就使劲往回，我以为是。就是我觉得我是在往回游，后来 其实并没有， 其实是在往回爬，因为它全是碎冰，那个冰大概应该我据我体感哈，应该有最少有个，可能得有1米左右吧。 厚度。 对，厚度，也就是说我的上身整个身体全部都在这个冰碎冰块里，然后脚是感觉到一种就是可能有一点自由的能活动，就整个人就浸在冰里。然后就基本上就我觉得我是在往回游，但是其实我的整个身体都是竖着的，就是你很难想象那种奇妙的状态，在一个特别特别 就杵在那里头， 对，就是人就杵在里头，就跟一吸管一样，越说越像冰沙了，然后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其实都是徒劳的，你怎么挣吧，怎么挣扎，都是觉得其实最后还不如用腿往回迈， 嗯， 好像用手爬了爬了半天，越爬了越冷， 嗯， 然后最后爬了几下回来了，然后就录视频的回来看了看，大概是在里边爬了可能十几秒。后来最后一次我其实是被当地人给忽悠了，人家当地人跟我说芬兰人的标准是三次，我说那既然都两次那来吧。 小包子最听不了这种话，瞧不起谁呀？ 对啊， 你们三次我得五次， 我三次已经很极限了。后来结果到第三次的时候，基本上就他们当地的小伙子都回来一看，说你在里边游了一会儿，都挑大拇哥， 嗯， 我说这个，嗯，我当时想反正虽然是意外，但是我也游了，好，然后我说一会儿我还准备去，然后那些小伙子都投来了一种就很惊悚的眼光。 对呀，啊， 然后我说我这次要挑战一分钟，我说我必须得待够一分钟，要不然我觉得我这个挑战没完成。 天哪，他们一定以为你疯了。 然后我就第三次就下去了，最后可能待了将近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可能大概有个四五十秒左右吧。后来回头视频，我具体时间也没数。 嗯， 下冰的时间应该在最少最少在四十秒以上， 嗯嗯。 然后上来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当时整个人就是都冻上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是已经疯狂了，就回来路上看到雪堆，就直接拿雪就往身上拍，没有任何的那种知觉。 对你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 真的不算什么。 对， 然后回来以后，就他们当地的小伙子都看来都说你真游了，我说真游了，在里边游了半天，然后我说我还录视频了， 嗯。 后来，等到最后一天，就是我快要从赫尔辛基走的时候，我认识跟当地一个小伙子在那儿骑车，后来我说他就给我指，你看那冰面上说我们这个有桑拿，有这种可以跳进冰的，我说我知道，我说我跳了。他说真的，你跳了多少，他说你跳了多长时间，我说我第一次吧短，后来他说你还有第二次。 对，隶属了好多次。 对，我说 第一次吧怎么样，第二次吧怎么样，第三次吧怎么样。 我说第二次也短，我说还有第三次，他说你怎么能跳三次，啊，我说这不是你们芬兰人的一个标准时间吗，然后他说这小伙子说我只能跳一次。我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所有的芬兰人都这样。 就是也在当地不算是一个标配，就算是常年生活在那儿的芬兰人，对于这个跳冰海这个事儿， 对， 也 不是标配。对，他们也是，你看那小伙子比我还高，比我还壮，他也就是说， 嗯， 他说我只能一次，我没有跳过超过一次的。 所以超级小包子做的这件事情听上去很疯狂，他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一眼那个视频。对不对？在哪儿可以看到那视频？ 现在可以在我的朋友圈看，也可以在， 哎，微博呢。 微博现在我还没传，但是因为我微博那个小视频现在我在推那个我的那个视频栏目嘛， 哦， 所以说微博那个小视频可能会在大概接下来的几期，我每周三会更新一集。 行，那先关注一下你微博吧。 对对对， 好不好？你的微博怎么讲？ 可以看看我的微博，叫超级小包总 啊，超级小包总，每周三的更新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段这个跳冰碴儿， 对对对， 大型冰沙机里面当吸管的这段视频。 我现在更新的这几段也都很极限，除了跳冰沙， 啊， 现在我上线的这几集，有一集是在火山口看火山喷发的， 啊， 就我站在火山口看的底下爆， 啊， 然后还有一集是在夏威夷看那个海豚， 啊， 就是我一边游泳，海豚就在我旁边一起游泳。 哇， 然后 说人沙共舞，你这人豚共舞， 人豚共舞， 人豚感 觉。奇怪， 怎么感觉像猪是吗？ 对对对，海豚嘛，豚不就是猪吗？然后还有今天要上线一集新的，今天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今天是在大峡谷，美国大峡谷徒步的， 嗯， 和这个亚利桑那州玩这个岩石速降的一些内容。 好的， 嗯， 虽然我们今天这个上半段哈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的这个 讲冰沙， 对，赫尔辛基的这个冰沙的这个波罗的海里面这段视频还没有上传，但是咱们节目里面今天听就可以先剧透一下这趟芬兰之行的一些亮点。 嗯， 那我们稍后在下半段能先给我们预告一下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在芬兰的极限运动吗？ 芬兰的极限很多，比如在冰天雪地里面然后穿着这种防护服去体验它的真正的这种救生者的这种就是要冰海体验，冰海漂流体验。 你会游泳是吗？你是水性很好的那种。 对对对，水性很好 啊，难怪。 然后但是呢在它这种极限的环境下，然后我们是在暴雪当中，还有做它这个叫 hover boat， 就是后面一个大风扇， 嗯， 然后一个像船又叫船又像艇的这么一种东西， 嗯， 然后再还有破冰船，就是很多还有在这个冰面骑这种大 叫什么那种肥胎的那种自行车，就那种特别宽的 海上自行车 的 那种， 就那种感觉。 嗯、 然后其实，在芬兰有很多可玩的，还有在大森林里面去徒步，然后在雪巨大的雪里徒步，然后喂那个驯鹿啊，野生驯鹿。好玩的东西还很多。 行，那下半段咱们挑重点说好吗？ 好的，好的。 环球旅行家今天超级小包子，他的微博是超级小包总，各位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他的芬兰之行。稍后继续回来。 奇怪世界，男人女人陌生人用糖果换金币，继续等着交换到华丽心意，怎么心里能记起想要尝那甜蜜，一转身糖果融化在烈日怀抱里，成群又分崩离析，糖果分配不平均，好像是个难题。接着，你弹出背包里的甜蜜，忽然蜂拥的人群对着你笑嘻嘻，一眨眼睛一堆满背包成。下去，你开始寻寻觅觅，甜蜜失踪这个谜底，欢迎到荒诞世界，在这里那黑白透明，彩色的热闹让你欢喜，不只是个白费心机，穿着整齐，藏你同心。是玩具， 二 什么呀？ 东 什么东呀？ 2018冬奥会纪念超北京地区的认购活动开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我有个客户就喜欢收集纪念超。 你别急呀，先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后，这个周五至周日去，可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就可以认购领取。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啊！ 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台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排队还订不到了。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玉燕价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味四合院，房山圣林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们今天的这位规划师呢，他我觉得可以给他的规划师名号前面加一个极限旅行规划师， 超级是吧？ 对，超级极限。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极限啊，不是超级小包子啊。 因为确实你上半段讲的那个冰碴子里面游泳那个，一般人可能真干不了。就算是你刚刚说了土生土长的芬兰人，都不见得每个人都完成了这样的挑战。所以大家啊，这个模仿有风险啊，这个叫要谨慎。 小朋友请不要随便模仿， 对， 有危险。 要在成年人看护下，孩子就不要去尝试这个。 对，成年人看护下也不要去尝试。 所以有没有在芬兰有一些项目是算是老少咸宜的？ 有啊，好玩的其实挺多的。比如说这个我刚才说的哈，这些其实都在赫尔辛基，它的首都，就是开车不超过30公里范围之内都能玩得到。 就是在咱们的理解当中，首都它好像不具备这种特别野的玩法， 对 吧？ 不具备这种什么极限挑战、啊， 但是芬兰 它什么之类的 人少呀， 一个是人少，再一个它树多呀 啊， 所以芬兰整个国家的这个芬兰的森林覆盖面积差不多超过75%左右，所以说它基本上的整个国家都是树。那么从赫尔辛基的话，如果是我觉得赫尔辛基首先特别小，然后它所有的景点都特别压缩， 是， 所以说在那儿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一种体验方式，就是骑自行车。 哦， 然后咱们一般说的自行车都是， 还说荷兰骑自行车， 因为它这些景点之间的距离都非常近、 嗯、 所以我觉得自行车就特别方便。 是 然后这个地方呢，自行车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像冬天嘛，我们觉得哎呀多滑呀，而且它那个城市里还有那种有轨电车、 嗯、 那个轨道如果你自行车轱辘一旦压进去的话，其实还挺危险的。 哦， 因为我在墨尔本有一次，就是墨尔本也有有轨电车、 嗯、 我骑着自行车就是直接就卡到那个轨道里面了， 嗯， 然后就当时人差点没扔出去， 这么危险， 正好把轱辘卡进去、 哦、 那个宽度、 嗯、 所以说这个在芬兰呢我也是有这个担忧，但是我发现他们有那个赫尔辛基这个叫自行车之旅，它叫 fat tire， 嗯、 就是肥胎，我说肥胎是什么样？ fat tire， 对，就是 米其林呗， 就对，就是米其林那宝宝，我压一身，就感觉是它那个轮胎得有小胳膊那么宽， 嗯， 所以说就是非常宽的一个大宽 胎，就有点像全地形车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东西、 嗯。 然后它就是上面是一个山地车的架子，底下是那种肥胎、 嗯， 所以说这个胎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个侧滑的情况， 嗯、 除非是在冰面上有甩尾的能力。啊，在城市里骑大雪堆、大冰块很稳、 嗯， 然后压那个轨道什么的，这车轱辘比那轨道还宽、 啊， 所以说根本不会有问题。然后这个每个景点之间，基本上你到了景点把车那么一支就进去了。我们像是去这种什么吃个麦当劳、喝杯咖啡啊，然后去这种景点啊， 它是有点类似咱们的共享单车那种感觉吗？ 不是，是有人专门带着你去做这个体验、 哦哦、 因为这样的话就我觉得一个是安全、 嗯、 再一个就是当地人带你去体验这些不同的这些景点之间他也能给你讲这些历史人文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大概可能看你的体力吧、 嗯、 几个小时都可以 啊、 嗯。然后最重要就是不用锁车，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嗯哼， 就最后到市中心的时候就是锁车吃个饭，然后其他的地方景点门口啊什么图书馆啊这种教堂门口 就不会有人随便拿你的车、 嗯、对，也没有人去偷车，就直接往车嘛门口一支， 嗯， 连车锁都没有， 嗯，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国家还真是安全啊。 那车会特沉吗？ 感觉上应该特沉，但是骑起来还好， 嗯， 就是骑那种全是雪地的上坡会有一点点吃力， 就是自行车中的雪地胎， 对对对、 嗯、 然后骑着这车大概骑个25分钟到30分钟就从市中心出发、 嗯、 骑25分钟35分钟就进了大树林大森林了， 嗯， 然后在大森林里再穿越什么冰湖啊，看个波罗的海啊，西北柳斯公园啊、 嗯、 然后最后回到什么西地大教堂啊、 嗯、 这种什么啊曼海姆这个雕像博物馆等等这些地方，然后最后再回到家，回到这个酒店、 嗯、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又有户外，因为芬兰人比较香，他们比较注重这个环保嘛、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低碳的一个活动， 嗯哼，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真正能够接触大自然，你能呼吸到属于芬兰的那份纯净的那种空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啊。 然后这是一个如果大家觉得又冬天多冷啊，然后不想，确实是有点，因为骑车的嘛，毕竟还是风比较大， 对， 然后比较冷。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老少皆宜的就是它那个雪橇。 哦，雪橇可以作为交通工具吗？ 你要是滑雪滑得够好，真的可以作为交通工具。 真的 啊。他们叫 cross country skiing， 就是一副雪橇，一副那个滑 可以穿行整个芬兰， 对对对，没错， 一副雪具、嗯， 一副雪具可以穿行整个芬兰。 嗯、 人家那个技术，上坡也能滑，对，咱是只能滑下坡。 对，咱是必须得找那坡度不够大，人还下不去，咱还。 对对对对对、 嗯， 人家那个上下坡平地都能滑，就一副这个一个这叫什么这个雪杖、 嗯， 直接一支，然后就出去了。 那就是还是滑双板的人多呗。 那只能滑双板， 只能是双板， 因为其实 skiing 就是本身就是双 板 的意思， 就是、嗯 啊，单板是 snowboarding， 咱们很多人喜欢玩耍帅这种单板，实际上在他们真正的。就是滑雪高手啊，我跟他们交流过， 对， 北欧也好，这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的这些当地人也好，人家说了，我们真正的高手还是玩这个双板，就是 skiing。 对对对，因为双板啊，它就是门槛比较低，但是你再往上进阶其实很难的。 对。 而单板呢，看似门槛高，其实它再往上进阶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余地。 你再玩的话，很多花样就玩不出 来 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他们当地人真的是，那在当地人这属于老少皆宜、 啊。 我骑车的时候，因为我在大森林里骑了一段嘛， 嗯， 一个爸爸。 带着一个那孩子可能还没有车轱辘高， 这视频 对，就特那小孩就在那儿，也你说他是学滑雪也好，你说他就是在那儿真正在滑雪也好，那小孩就在那雪道上滑， 是， 然后后边还有老太太也滑着，就感觉咱们这边都应该是拄着拐杖在那溜达那种，老太太 雪杖就是他们的拐 杖，滑着雪就在后边还超车呢，啊，然后就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得是多流行这个滑雪。 所以好像你看像瑞士啊，像北海道啊，日本的北海道哈，你会经常听到说到我们这儿来滑雪，我们这儿是雪场，连雪场啊酒店出来就是雪场、嗯、但好像在芬兰这种地方就是滑雪对于他们来说就真的那才是生活的一部分， 芬兰说 就走在路上也在滑雪， 我们没有雪场，什么叫雪场， 我们的马路就是雪场、 啊、出门就是滑雪， 对， 他们真的是我给大家讲讲芬兰人有多爱滑雪和他们滑雪有多普及、哎、芬兰每个每年他们的这个上班族有一个多星期的带薪假期、 嗯、 叫做滑雪假skiing holiday、 啊、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 ski holiday， 而且马上这个我应该是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就开始了，而且从芬兰的南部到中部到北部他们分成三个地方，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这个放假的这个时间段、 嗯、 因为南面比较暖和嘛、 嗯、 所以南面先放，然后放完一个礼拜中部芬兰的整个中部就赫尔辛基所在的地方属于南部，在波罗的海、 嗯嗯、 然后中部相对冷一点，中部晚一个礼拜放，然后最北部的就是北极圈里面的拉普兰，这个咱们有一期节目也聊过，就是我大概是去年去过的这个看极光的那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最晚放，也就是说到三月初的时候他们才放这个滑雪假、 嗯、 然后我们这个赫尔辛基呢是大概这个月的也就是说下个礼拜吧，下下个礼拜就开始放、 嗯、 一个礼拜的假期什么都不干，就因为芬兰人爱滑雪，就这个运动在他们国家就这么流行。 对对对， 老板要给你发工资的， 就是、 然后你 带薪假， 对，带薪假期，然后 意思就是说你们别再在马路上滑了，去真正的雪场上好好享受一下 吧，对对对，自己去吧，去爱去哪儿去哪儿，一个礼拜给你们给钱， 别光上下班时间滑了， 对。就所以说你就可见，就我觉得这种全民运动在我想类比一下都没找着，就咱们国家是不是叫应该叫乒乓球架或者叫什么架，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全民喜欢的， 对，他们这个滑雪一定是全民的运动， 对对对，所以就这么喜爱。我想了一下，就咱们乒乓球还没有那么流行，如果让咱们放这个架一定是麻将架 啊，没有没有，咱们的基数太大了，就是人民群众有各自喜爱的运动。你看滑雪， 对对对， 咱们现在也开始热闹起来。 对，咱们的小众可能也是他们的大众了，因为咱们随便一个零点零几就超过他们全国的，才500万人口，你想想。 对对对。 就这么爱滑雪，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像咱们说国内游客比较喜欢玩的，就是那种狗拉爬犁啊， 嗯哼， 然后就像这种就是狗拉雪橇啊这种，他、 嗯、 这边可能很少能找到像北极那种就是真正的雪橇犬， 嗯、 所以这边就是可能你能体验到的就是自己去拉自己，然后还 自己拉自己， 还有就是在那个小的雪橇上面从一个坡上滑下去， 嗯、 哎，就是玩这种比较相对比较，因为你可以坐在上面嘛， 嗯， 所以就相对容易一些的这种体验， 嗯、 这也是我觉得算是老少皆宜的一个体验项目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比较有芬兰特色的就是他们呢有一个雪地的极限体验， 嗯， 那么这个极限体验呢就是他会带你坐这种破冰船， 嗯， 然后在这种芬兰湾里面，因为芬兰大概有将近30000个岛屿，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岛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么他们有一个有一条法律叫做全民，就是说土地属于全体人民的这么一条这个法律、 嗯、 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岛是私人的私人占有的还是说国家占有的还是怎么样啊，国家公园等等，任何人都有权利在这个岛上登陆、 哦、 支帐篷睡觉和采蘑菇， 采蘑菇 就是采蘑菇采野果、 哦、 然后就是说有些 采摘活动， 对，有些私人的岛屿可能你支帐篷是要跟岛主申请，因为那岛太小了，就是这上面恨不得就人一个度假屋，然后你在这扎帐篷、 嗯、 这不太合适、 嗯、 大一点的有树林的基本上都可以，你扎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嗯、 啊，随便扎，然后采蘑菇和这个浆果，就是它这种所谓的这些什么 blueberry 啊 cloudberry 等等这些浆果、 嗯、 这是他们一个全民的活动，所以芬兰人说我们现在仍然保存着几百年前上千年前我们祖先的这种原始的传统，是因为我们就是从树林里面来的人， 嗯哼， 我们现在虽然啊我们发展成工业大国了，我们很先进现代化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忘掉我们祖先的这个就是这些传统，所以他们现在仍然去夏天啊，现在采不了， 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夏天去芬兰的话呢，大概在七八月份是采浆果，然后呢九十月份呢秋天来的时候就是采这些蘑菇，非常名贵的蘑菇，比如像鸡枞，比如像牛肝菌、 松茸。 松茸他们好像没有，但是牛肝菌可以，你大概去了解一下市场，这个在 我明白 都不用出欧洲，在美国是35美元一磅。在欧洲，在他们芬兰采的这些牛肝菌，在芬兰可能吃的少，他们直接就烤烤就吃了，卖到法国去。哎呦天哪，那价格能翻，据说能翻十倍。 对，松露可以采摘到吗？ 没错，野生的松露。 野生松露靠人可能一起 得靠狗， 得靠猪。 那他们是我看过那个视频， 他们是牵着狗去， 用狗去闻，然后那狗啊闻挖出来就想吃，就流的口水不行，哎不行，把狗带到旁边去，然后把那个松露拿出来，黑色的，就在地底下埋着。 是， 所以说像这些这些活动是夏天才有的，然后也是芬兰非常就是采摘这种浆果啊。芬兰人说了，我们的95%的我们每年雇大概将近2万名员工，就是从海外什么东南亚、中国等等这些日本雇的这些背包客等等这些年轻人去采摘他们的浆果，每年雇这么多的人力，自己的国家都不算， 依然采不完， 采不完，他们只能采到5%。芬兰每年超过90%的这些 blueberry 就是蓝莓，还有云莓等等这些梅子就烂在地里， 太可惜了， 烂在森林里。根本采不过来。 他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中国开放免签或者落地签，然后专门开辟出这样的采蓝莓这个通道啊，这就跟当时丹麦这个对吧？有困难的时候一样。 对，他们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海鲜呀、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国民对于这些浆果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 主要还是不了解， 对这么大的爱吧。就是说，因为毕竟酸酸的，然后他们有几种特产浆果，像什么云莓 （cloudberry），、还有一种叫月菊，叫 lingonberry、这上次咱们我记得说那个北极吃那个鹿的时候说过一次，就是圆圆的 那个酱。 对，圆圆的配那个酱，然后他们这也是都是当地特产，在北部才有的特产。 所以。听你这么一说，其实芬兰不仅是在冬天可以享受一些极致冷的一些体验以外，好像一年四季也都有各自相应的一些活动可以去感受。 对，都有这些活动。然后我觉得最令我难忘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大森林里面体验完了这种冰雪，然后这个当地人去给我们生上这个篝火，在篝火上面架上这种炉子，然后架上这几个就是有锅有烤的这些三文鱼，这个芬兰跟挪威挨着嘛，所以咱们都说挪威的三文鱼，实际上 挪威的三文鱼，然后配上芬兰的牛肝菌。 对，其实芬兰的三文鱼，我想说一点都不比挪威的差，从温度、湿度、地理条件，人家都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挪威可能认知度更高一点，更贵一点。其实芬兰的东西一点都不比那美味的三文鱼，然后给你现场做成的那种在篝火里烤出来的三文鱼汤。这是芬兰的特产，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芬兰的三文鱼汤，太好喝了。 谢谢小包子用最后的一道汤哈化解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这个、 然后就饿了， 对，把馋神给勾出来了。感谢小包子，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明天见。 灯笼啊，城市背后的信仰，用力微笑不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